大家好，我是林以乐，我翻嚟啦。咁啊，自从九月第二个礼拜我做完节目之后咧，就翻咗内地咧，就58日，然之后咧用呢个回港二翻香港，咁啊休息咗一段时间啦。咁啊，由一月份开始咧，就每一个月嘅第一个星期三啊，我都会负责翻呢个嘅广东广西嘅。咁啊，今晚咧系一月份，我第一次同大家即系空中相遇，即系讲一声新年快乐啊！咁啊，今晚嘅嘉宾咧都系我个老友啦，即系好拍档。喂喂，何博士， 系大家好，新年快乐！以乐翻咗嚟，林博士翻嚟，我梗系跟佢翻嚟啦。佢唔翻嚟，我就唔翻嚟。 系啦，咁啊，我哋连续会啊，即系今日就系新历嘅新年啦。咁啊，跟住下一次就系农历年嘅新年啦。咁当然啦，咁啊，今次新历新年咧过咗几日咧，就一个坏消息就系听晚12点后咁啊，又要翻去呢个6点后就冇糖食啊，咁啊又要带买嘢翻屋企食嗰啲日子啊。咁你我哋始终新嘅一年咧，就面对一个新嘅日子咧，就大家都想好多嘢要新啦、啊。咁、 嗯、 啊，我好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就1月1号，即系而家都有啦，仍然今年都有人冇妨碍到啲人倒数啊。咁啊，嗰个嘅情绪好高涨，咁大家都希望有个新嘅开始，咁一个新咁就特别今年大家都期望，快啲通到关翻去唔使隔离14+7，咁就好咯。咁而家就而家突然间就要延迟咗啦，咁样咁啊，似乎就大家都好期望有啲新嘅局面。呢、這个新嘅局面就系回复翻即系以前咁样啦。 人人都咁想啦，香港人真系个个想啦。我哋运到已经，所以我哋去唔到旅行，我哋拖劫去 staycation 都有个都有啲拖劫嘅感觉，要执行你嘅感觉。 嗱，其实犹太人咧，就个个礼拜都 station 嘅，1948年之后，咁因为佢哋咧逢佢哋两日五太阳落山之后咧，就系第二日嚟噶啦嘛，咁佢哋就安息日。安息日咧，佢哋就规定咗唔可以去几远，最重要就系唔可以掂嗰啲机械嘅嘢，咁所以揸车都唔得，只能够行路。咁佢哋点办咧？就约晒家族咧喺晒酒店嗰度啊，嚟过去 station 嗰日嘅。 我去过以色列，佢哋直情咧令到啲，因为唔揿得 lift 啊，唔揿得制，佢教到啲 lift 安息日嘅时候系自动层， 系安息日 lift 啊嗰啲， 所以你学会忍耐等候。 诶，我啲心急嘅，我话俾你听，我第一次去嘅时候咧，我入到安息日 lift， 我真系顶唔顺啊，我就系咁揿，系咁揿，个犹太人望住我，我再揿第二次，佢掘住我话：喂，你犯咗安息日规条啊！咁你知我点样回应佢？我唔系犹太人啊！咁我唔使守安息日咯，我话咁啊，其实就唔系几好嘅，你个地方都要尊重人哋啲规矩。 不过冇计啊，有啲嘢逼令到你接受唔到改变嘛，系咪？嗱，虽然头先你讲到话更新，有啲咩令到改变咧？近嘅就系环境，远嘅就系时间咯。 系时间。嗱，我咧就喺內地咧隔離14日啦，呢個係我舊年最大突破嚟嘅。老實講，係人識得我個性格嘅人知道咧，都係冇可能完成嘅呢件事。咁我但係一定要上去就焗住，真係嗰14日代價好大。 環境咯，嗰咪環境咯，係焗住啊嘛。 咁嗱，我初初上去嘅時候咧，我係咁樣諗嘅個時間。哇！人生有幾多個14日啊？咁啊，點知我同群組嗰啲咧喺酒店重困咗咧，有啲人有第5次啦。哇！真系好嘢，第5次噶嘛，咁啊有个 敬佩 台湾嘅歌手系第8次啊，咁我又撞到个女士咧，佢个女咧系150几日啦，隔离咗，因为佢系喺航空公司度做啊，做空姐， 飞一次假一次， 系啊，飞一次假一次，咁啊，哇！我真系难以想象，我初初飞上嘅时候啊，人生有几多个14日咧？点知原来我上到嗰14日咧就系咩咧？到第3日你再住。唔系要谂14日，系谂下一分钟点过。 呢个咪就系环境焗住咯，即系我谂我哋冇得变啊！嗱，我点拗都好啊，嗱，飞唔到咪飞唔到咯。 嗯， 我哋唔可以去旅行，去唔到咯。有啲嘢我哋再唔系好似以往咁生活啦。 去到嘅代价大咯。嗱，你明你翻嚟隔离21日，你去唔去啊？咁样 系咪？嗱，有啲人得噶，又或者我哋而家习惯去戴口罩噶啦。 嗯， 系咪个环境令到我哋咦发觉我哋戴口罩真系安全咗好多、 啊？哇！我见到啲人仲劲啊，戴住口罩可以食烟噶，真系佩服佩服。 一带一路啊， 啊、 一帶一路，即係帶住就露咗個口，露咗個鼻咁嗰啲，嗰啲咪叫一帶一路咯，係咪啊？ 佢一好順手啊，一撥低就吸一啖，跟、住又撥翻上去，好快。 好耐咁啊，大哥， 好似車撥咁。嗱，你話以前係好難想象呢啲景象係做唔到嘅，但係而家得喎，真係。 呢啲咪得咯？呢啲咪得咯？即係我諗，我哋其實環境係對我好多塑造啊。嗱、我係做，譬如我係開餐館啦。喂，隔離幾間都轉曬咯，我要唔要生存啊？ 轉咩咧？ 可能營運方式咯。 啊 嗱，而 即 系 真系有外卖啊，起码系咪？ 系咯，你咪系 你唔做外卖，而家好难做噶咯，六点三门 啊！而家鲍鱼都一只只啊，系咪？即系以前冇可能谂到二千零蚊一个餐鲍鱼餐系可以 pack 埋盒俾你拎走带走嘛？ 嗯， 你嗱呢个咪环境焗住咯，你生意嘅营运嘅方式啦，你各样嘢逆境求存咁，呢个系环境最贴切噶。 所以我哋华人咧有句说话嘅啫，哇，你变得好快、哦，环境逼成啊嘛，唔变唔得噶啦，唔使做咩咁啊？系 我 谂 我哋中国人嘅生存就 系 好叻喺呢时候咯。我亦都去到好多地方，嗱，你好多地方系咩文化咩唔适应，我首先就谂下点样生存。 喂，而家唔系噶，我上啲餐厅真系唔适应啊，唔系讲笑，得啦哇，哇，我上到去咩啊？餐牌自己掃二維碼自己落單啊咁啊，哇，好複雜喎、啊、呢幾嘢咁啊，落然後咧掃咗杯奶茶，跟住做又問你小奶、酒奶定多奶，跟住咧小甜、酒甜定多甜咁啊，即係你撳一輪啦，撳完之後咧，以為落咗單啦，然後佢去咗架車仔嗰度啫，咁你只等咗半個鐘等到未到啲咁啊追個線 咯，確認咯， 你冇確認嘅原來。 咁但系你呢个都系环境啦，你迟早都要适应噶。你翻到大陆而家可以有啲餐厅系完全冇一个适应喺度添，自动系用机械炒面俾你添。 系啊， 你自己有机械人送到你个台添。 所以你唔好闹佢啦，你咁冇人性啊！佢真系冇人性，佢系 A I 嚟嘅， 系咪？咁你譬如。好多唔同嘅社會都一樣噶啦，嗱呢個環境就焗住啦，所以有啲人適應得到，有啲人適應唔到咯。有啲人願意你要跟隨個改變。 嗱，我內地翻落嚟咧，我第一個唔適應咧係咩？我58日啦，有14日隔離咗，7日就社區觀察啦。咁我有40多日上海、北京、上海、深圳、珠海、中山、番禺、深圳、香港咁啦。我一落到嚟一坐的士，唔慣俾錢咧。因为内地系唔使俾钱嘅， 电子化， 手机俾咗啦，自动扣。因为原来我初初仲唔怪喺内地，佢话你落我车慢慢俾。我心谂，咦，点解咁信我咧？我唔识你唔识我系咪咧？落车慢慢俾，我唔俾咁，你点办？我原来咧，下一次你落单之前咧，你要找翻条数，你冇找条数又落唔到下一次单。即系话你最多都系呃一次，仲有第二就系你个电话系实名登记噶嘛，点都追到你嘅，冇得倾。咁落嚟香港，咦，落车个的士司机。我哋咪俾钱咯，惯咗。 咁呢个你已经睇到啦，即系我哋更积极正面嘅，你焗住有冇焗住，你已经系更新咯。而第二个，头先我讲时间就系人喺个时间过程当中会自己因而改变噶嘛。我细路同而我系细路仔同而家我已经唔同咗啦。 有啲人唔会嘅，我撞到啲人真系佢细个又咁做人，大个都系咁做人。有时你真系忍唔住同佢讲，你唔细噶啦。 咁你睇到佢唔肯改变嘅过程嘅当中，佢付紧啲咩代价？ 好大代价，因为个成人社会里边咧，始终好难接受。嗱，你系女士可能会着数少少啊，真系唔好意思。但系咧，男士咧就大家喂唔系啊嘛，即系个忍耐力系细咗噶。喂，你60岁仲做16岁嘅行径，你我好难接受啊。 即系嗰啲老来娇就系赚少分嘅， 赚少分嘅女士赚到啲分嘅系真嘅。 其他我哋啲阿伯咧，仲扮僆仔咧，仲喺度嗲咧，就俾人柄噶啦。 系啊，系有点不公平嘅、 但呢个就缓慢嘅，但亦都自然嘅，因为人系按照佢嘅成长噶嘛。我细个中意嘅公仔纸，可能而家你唔舍得都系留为纪念啊！你唔会真系好投入去仲同人拍公仔纸、打波纸。但你去到好多嘅， 我哋所选择嘅嘢啦、喜好嘅嘢啦、享受定唔享受啦，系因住时间嚟到改变噶嘛。 嗯， 系咪？当然更美好嘅嘢，可能有啲嘢常留心间啦。 嗯， 但系个形式都变噶。 嗱，我咧就2016年咧，我就开始有啲嘅即时，我就即系落嚟啦，唔、做啦。咁跟住，因為 panic attack 啦，即係呢個驚恐症，咁啊就放緩、放慢自己生活啦。 嗯， 發覺唔係好慣喎，真係即係，誒點解突然間好似廢人咁嘅自己嚇？唔productive 我哋嘅，即係冇乜生產力嘅咁樣，接受唔到自己嘅。啊，慢慢慢慢你又慣嘅喎、我嗱，我今次喺內地58日翻落嚟咧，你估真係估去唔到、我女行女化過我。我想象到我女行路快过我咁啊！我要一个月先追翻嗰个速度啊！因为已经惯咗咧，其实上海都快嘅，但系问题，因为我有40几日嗰啲生活系唔系翻工啊嘛？你唔系好赶住要翻工嗰只，你个人就慢咗，慢咗咧，翻嚟香港你又要适应翻，又要快翻啊！原来需要时间嘅。 系嗱，时间继续向前嘅时候，你可能就算喺香港，你都可以慢噶。你去到某个年纪，你去到某样嘢，我觉得我唔再想跑快啦。 后面嗰个唔俾你买啊嘛，多啦哇！ 咁 你 试下 揿机嗰个柜员机嗰度揿啦，揿慢啲啦。佢后面啤你，你感受到啤你。 咁你去到某个年纪系唔怕啤你噶啦， 系啊， 最多中意菠萝橙嘅啫，啤你冇所谓啊，我见惯啦，系咪？我去到咁嘅年纪，我已经唔介意你望住我啦。 嗯， 系咪？ 佢仲要俾声你听啊！咁嗰啲咧，所以年紀大好啊，又聽唔到，又唔係睇得好清楚，話知你。 我突然間我立覺得好開心，我一日同太笑，我就係去到個年紀咧，我呢個伯咧已經去著乜嘢衫嚟到配搭咧，冇都可以冇人計緊。 你有冇發覺阿伯係中意著鮮豔嘅顏色？ 就係咯，唔係我意思係點配搭到几骑嚟咧都可以， 人哋唔介意， 乐而忘返，人哋唔会笑嘛。 咩唔会笑？笑你唔知啊！ 我已经去到唔介意你笑咯，我已经唔介意你有啤梨，我又唔介意你有耻笑啊，系咪？即系我又嗱呢个咪年纪咯。细个嘅时候你笑我改个花名，我同你搏晒命。有啲嘢好得意啊，真系要时间嘅。 不过而家我又仲系未接受到啲人一揿 lift 嘅时候叫我阿叔等等咁嗰啲嘅。 唔系啊，我好享受人哋让位俾我、啊。 好享受 喺地铁度，诶，点解唔好啊？ 啊，原来咁。 我得啊，我得啊，系咪？即系有啲嘢，日子时间可以让你睇到更多选择，亦都当你喺更多选择之后咧，停留翻喺嗰度嘅时候，可能就系你更深嘅喺你人生嘅意义咯。 嗯， 系咪？我同太太结婚38年，就系39啦。望翻去嘅时候仍然初见，嗱嗰种差距啊嘛， 39，哇！呢个数字即系结婚39年，系好震惊嘅数字啊！点 解咁震惊咧？ 吓，即系好震惊！再而家你年轻人听嘅时候，39，39日，即系可能我都已经变咗啦，讲俾你听。 所以佢咪永远享受唔到啲更有深度嗰种。能够心灵互通嗰样嘢咯， 嗯， 系咪嗰种常常陪伴左右嗰种情如初见，拧翻转头可以数到咁多嘅惊喜，可以记得翻咁多嘅笑话，咁多嘅糊涂事，嗰、那个人38年，你仍然好乐意嘅同佢一齐傻， 嗯， 一齐笑，咁呢啲系人生好奢侈嘅。 人生有几多个可以？ 唔系一定啊，我成日觉得呢啲系。真系要珍惜，系好奢侈，唔系必然有嘅嘢。嗱，所以时间可以令我哋成长，时间可以令我哋改变，时间亦都塑造到我哋更深嘅经历一啲人生更重要嘅意义。 嗯、 其实呢个都梗系更新紧噶， 嗯， 系咪？可能僆仔僆妹嘅时候，我哋只系望住发梢风雨中咁嘅发梢，哇，嗰种嘅飘荡都浪漫。但系到今日。能够仍然揸住拐杖，仲拖住手嘅， 我呢啲系 情深不变。 我有时喺公园咧，日头啊，即系好早嘅时候行、公园咧，见到一啲啊老夫老妻咧、你又觉得哇，真系呢啲系令你觉得哇，人生可以去到咁。 林博有一次你讲一句说话，我记到而家嘅，你话。你在公园见到个阿伯推住佢坐轮椅嘅太太嚟到散步。 啊，那個真係浪漫啊！ 係噶， 嗰個係一啲更深度嘅浪漫啊！ 嗯， 即係無論如何，我總與你同行，我總喺你身邊。啊，呢啲係即係我諗。是更美的追求咯。 特别我行得快，我太太行得慢咧。到有一次，我太太跛咗脚之后，我推佢轮椅咧，喺一路推嘅时候，佢突然间佢讲俾我听：啊，呢一世人咧，只有呢段时间，我永远喺你前面。我哋听一首歌咧，就系关心妍嘅《重新出发》。 送脱的手，怎可用眼？

研究颜色就头都晕。要用一种颜色嚟代表医生，相信大家脑里边都会浮现白色。医生袍咪就系白色咯。咁样医生做手术嘅时候，又点解要改着绿色或者蓝色咧？喺帮病人开刀嘅过程里边啊，医生好专注咁睇住红色嘅身体器官啊，流出嚟嘅血啊，咁都系红色咯。长时间就会令对眼对红色细节嘅分辨能力下降。如果医生或者系身边嘅护士着白色衫，当眼攰嘅医生将目光转移到白色，就会睇到绿色加蓝色嘅青色残影，叫做视觉暂留，系指我哋注视某一样嘢一段时间，将视线移开，短时间里边咧仍然会睇到嗰样物体嘅影像嘅。医生嘅眼球里边对红色敏感嘅感光细胞，因为长时间兴奋而疲劳，所传递嘅信息就会降低，大脑对红色嘅感觉变得弱咗，敏感度降低。咁当目光转移到白色，因为红光嘅信息变弱咗啊，剩低嘅就系蓝光同埋绿光细胞所传嘅信息，于是就睇到绿光同埋蓝光混合嘅残影。简单嚟再解释。医生在手术的时候专注地看着血红色的人体组织器官，长时间之后大脑就累了，就没办法继续再看清楚红色，将目光转移到其他颜色上面就可以减少疲劳。但是看白色的话就反而会出问题了，看到蓝光和绿光混合的残影。如果看绿色或者是蓝色，就能够避免因为视觉暂留看到蓝绿色残影的困扰了，因为大家都是着绿色或者蓝色衫，看上去就不会有残留影像的混乱感了。所以在手术室里面，医生护士通常都是会着绿色或者是蓝色的。蓝地球，冯少宁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欢迎大家咧继续收听星期三晚嘅广东广西，我系今晚嘅主持林以乐啦。今晚嘅嘉宾咧就系屈伟豪博士。咁今晚我哋讲嘅题目叫新年更新啊。咁啊，究竟新年更新个更新咧，可以嚟自咩动力嘅咧？多多屈， 动力啊，人好，我有时都发觉人好犯贱嘅。 点啊？ 一系美好嘅成果，但系更多原因就系因为压力。逼我哋改咯，当我哋面对紧一啲环境、遇啲处境，我唔改我生存唔到，或者我唔改个后果好结嘅，咁我哋咪做咯。 我隔离十四日咧，系焗住你改噶。嗱，点样咧？八点就早餐，不过佢唔会揿钟噶，惊嘈醒你。 系 十一点半就午餐， 系 五点半咧就晚餐。 是 日日如是，去到第三日咧，我完全感受到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你我影啲相俾我太太，佢哋话你唔好影嚟啦，餐餐都差唔多，真系餐餐差唔多。咁我点样改变咧？ 系 我第四日决定咧，就系唔食早餐。咁样我群组里边好多人就话，我听朝唔要鸡蛋啊，听日唔要咩，听日我话直情唔要啊。咁我就进行咗十六八嘅进食啦，咁样，咁咪舒服咗咯，个人又咁样。 咁你已经反映到就系嗰个处境，你觉得你受唔到，逼令你改变咯。嗱，呢个世人类系犯贱噶嘛？嗱，问心嗰句啊，冇试考你读唔读书啊？ 读噶。 敬佩敬佩， 唔系啊！啲人真系好开心嗱， 你唔系读考啲啊嘛， 冇试考就唔会温书， 系。 但系你问啲小朋友啊，佢中意翻学噶，佢唔中意考试噶咋， 系咪？你冇 deadline， 你赶唔赶课啊？ 啲小朋友点解中意翻学啊？唔系上堂啊，系因为有同学仔喺度玩啊嘛， 等落堂嘛，所以唔知而家喺屋企 对住个 mon 嚟到上堂， 哇！嗰、那个大件事啦，因为你阿妈同你一齐上堂啊，嗰个老师都惨， 个老师惨过啊！因为我听好多老师讲系阿妈问问题嘛，同埋阿妈要个老师当众解释点解咁教法咯。 唔系，所以今次前两日期阿林郑都已经讲啦嘛，因为尽量都唔希望可停课，即系 online 上堂啦，因为线上上堂啦。事实个研究就对嗰啲嘅小学生，特别基层嗰啲學生咧影響係好大， 因為嗰個學習嘅動力啊嘛，即係我諗實體嗰種嘅動力係大好多嘅。喺屋企有時個環境啊處理啦，咁你嗱總之壓力，我哋犯賤壓力咪令到我改咯，即係我付唔起代價啦。所以有啲人話我仔係咁打機，黐線嘅，我繼續打機都生存得到。 系啊， 我繼續打機都有飯開，我繼續打機可以有即係生活。我做嗰啲个案治疗系大学毕业系两个乜硕士啊，但系都唔做嘢，都系好似仓鼠咁。 佢点解要读两个硕士咧？就系谂住唔做嘢嘛，做嘢出咗嚟啦。 因为佢唔再读书之后，发觉好迷失啦。 啊， 翻工实在冇兴趣。 唔系迷失咁简单，你行出嚟咧，你而家做紧咩啊？读紧书。过咗几年之后，你而家做紧咩？读紧书，哇！咁啊，即系冇嘢讲， 系咪？咁佢因，但系佢就决定咗系就唔做嘢啦，夜晚打机，日头瞓觉。但系佢仍有饭开嘛？佢父母仍然供应啊嘛？ 冇生死线啊！ 嗱，例如我哋做治疗噶啦，譬如广场恐惧症，有啲我哋依家多噶啦，就系、是、唔敢出街，唔嗰样嘢。但系好得意啊！系冇穷人有呢种病嘅， 系咩？ 你唔翻工，你又冇饭开，你试下嗱。 系、哦， 你冇钱交劏房，你睇下嗱。 系， 即系有啲譬如广场恐惧症啦，譬如惊恐症啦，即系 panic attack 嗰类啦。系啊，我好惊啊！但系惊下，你可以退避到唔翻工啊，退避到唔出街啊，各样嘢啊。但系如果我真系冇得生存、啊。 都要焗住翻工， 仲有啊！我唔食，即系我啲仔女咧，我哋一家人要开劏房，诶，佢哋就自动冇病啦。 即系我记得咧，细个咧睇阿新马师真，嗱，而家后生唔知佢系边个啦，系嘛？佢拉嗰啲人力车上山顶啊，咁拉个上海婆啊嘛，嗰阵时啊，佢话鬼叫你穷啊，顶硬上咁啊，即系冇办法，你穷咪咁啦，系咪？ 系咯，咁所以嗱，因此咁嘅时候，如果你我冇后果嘅，我咪繼續咯。 我前個朋友講個故事俾我聽嘛，佢話佢有個朋友咧就開呢個嘅即係賓館嗰啲咁啊，咁真係頂唔順，見到個仔喺度成日喺度打機，就話佢啦：阿仔，你冇識打機啦咁啊！個仔答佢咧，真係氣絕身亡。佢話：老豆，你得我仔啫，我你得個啫嘛。你死咗之後，間賓館就係我噶啦，係咪？我而家打機咧，又唔係出去打交，又唔係嫖到飲蕩吹，仲想點啊？咁即係話你真係噴血啊！真係。 你仲多謝我啊，因為我提早攞我要想要嘅，你仲大鑊啊！係 啊， 咁係咪？我即刻令到我擁有呢間鋪啊，咁咪死係咪？咁即係所以你睇到，如果我哋唔能夠施予某一定嘅後果俾某一啲人咧，佢係唔會改變。 嗯，但最近有個人就建議咗一個好嘅方法喎，點樣戒個仔打機？你有本書係講即係點樣戒打機啊？係嘛？佢有個方法好喎，都係轉移嘅，係咩咧？拍拖就唔打機。 嗱呢個係另外嗱呢、這個拍拖唔打機就係另外一個理論啦。嗱、 啊、 我頭先講咧，其實一個人改變咧，咩逼令佢改變，或者咩俾佢動力？因为负面系正面啫嘛，负面就系我头先话顶唔顺啲后果咯。我老婆要离婚啦，我唔舍得佢咪做咯，系咪？我老板会炒我，我咪赶咯。但另一样嘢，你头先拍拖啦，即系搵一啲更好嘅嘢摆喺佢面前，搵喺佢人生搵到啲嘢，令到佢觉得呢个系美善嘅，咁咪去咯。 终于搵到个女朋友系唔打机嘅，你记住，如果唔系都系继续大家继续打机。 咁可能即系嗰个咁中意打机人又会同佢拍拖嘅。嗰啲大部分好多研究系沉溺嗰啲人都系宅男宅女嚟噶嘛，佢啲现实生活当中系唔识沟通噶嘛，可能要隔住个 mon 就，如果我同你都系，即系我同你 即係如果兩個人，我哋兩個都係打機嘅人，我坐喺度都係揾兩個電話嚟 WhatsApp 嘅啫喎。 係啊， 我講都唔 講嘢 喎。我冇办法流露感情，我冇办法学会观察同埋去敏锐感受噶嘛。咁、所以你提到鼓励个仔打机啦，又或者嗱，阿仔你俾心机读书，我之后我带你边度玩。嗱、你都系俾啲更美善嘅嘢佢。 佢出街就系咯，如果系躺平一族，你系弊嘅，系嘛 咁咁，你咪要谂掂佢咯。 我有个 friend 去出资讲俾我听，佢话佢嗰日。逼到个仔同佢去行山啦，咩方法呢？呢个系好差的方法嚟噶，俾300蚊啊，出粮 冇啊！但系呢两招系好有用噶，有两招好有效嘅，大部分小学鸡都一定可以完全帮到嘅，中学生就困难啲。呢两招系人类一路用紧啦，一招叫恐吓，一招叫贿赂嘛，系咪？你再唔读书，我就点罚法？你快啲啊！你做完我带你食乜咧？咁，呢个其实你都系讲紧正负噶， 系 负面就系佢负面个代价，佢个后果承受唔到。正面就系你向佢提供啲更好嘅嘢，所以我哋亦都提俾我哋一个人性嘅重要啊。嗱，有啲嘢你想攞走我，唔该你俾一啲嘢代取代。你枕我手上揸嘢，你攞走我两手空空咧，我系唔会放过你，我系唔肯，我一定抗拒。所以譬如有好多研究噶，做義工嗰啲人咧，好少網絡沉溺噶。 誒點解咧？ 你話咧？ 啊？ 你話咧？嗱，我去陪婆，我去送個婆婆去睇醫生，我幫個公公買嘢，我去做啲咩義工，我去譬如有啲 個視野同個世界唔同咗。 我突然间翻，我嗰种感觉唔同。我上去劏房同婆婆倾偈，有婆婆，我将盼望。关心弹俾个婆婆，我睇到婆婆由喊变翻笑，个婆婆好穷都煲糖水等我去，我仲点样干尸咁对住个 mon， 系咪只喺度不断喐佢？ 即系嗰啲人情味，同埋你见到嗰个人嗰个改变，咁你就见到嗰个真实世界就唔系净系打机嘅世界咁样。 有啲中学生去学校安排组队去帮条村整翻到条路，等啲人出入。你嗰种满足感、嗰种成就感系咪好过再打多呢一版呢？而呢一版最后打完咗又点呢？嗱，好多呢啲就系咁，所以其实人生都系噶。当我揾多啲人生有意义嘅嘢、璀璨嘅嘢、系美善嘅嘢，你足以系放弃其他嚟到去噶嘛？乜令到我改变就是、有一啲嘢，我觉得美善。重要嘅就系你揾唔揾到咯。譬如你揾到个阿乌，仲系打机劲过你嘅。咁你点吸引你同佢拍拖 呢？所以嗱，新嘅一年嘅里边咧，我谂呢两年我哋即系面对疫情啦，咁啊，大家由不适应变咗适应啊，咁啊，今年其实都有想有啲嘢变嘅。咁你话你下下 station 真系唔系好掂喎，可能呢年几你差唔多即系好嘅酒店都住晒咯，系咪啊？咁跟住会点咧？咁我谂呢个就逼到大家都开始谂啊，喂，有啲嘢系要做下嘅，嗰个做嘢即系要唔系翻炒翻。即系依年纪嗰啲嘢嘅咁样， 呢、个咪人生。当我唔满意现在，我追寻更美嘅咯，而唔系只系喺恐惧嘅当中咯。即系我谂呢个我哋人，所以重要喺人生揾到个意义，揾到个你值得你投身嘅嘢。而呢样嘢咧好得意啊，凡系美善嘢都系更多人分享嘅，唔系一个人孤单嘅。即系你觉得？美善嘅嘢，当你有啲时候嗱，我嘅信仰就觉得，当我为人付出，当我去爱同埋经验被爱嘅时候，嗰、那个就系一个更深嘅快乐咯。 即系即系施比受更为有福嘅一个观念，即系你净系take， 我净系攞，但系你唔 give， 你唔俾咧，其实系最后尾你系唔开心的。 系，当然我咁肤浅或者我咁低 level， 我就会施同受到一齐，佢要平衡。嗱，当然有啲人可以无私嘅完全 奉献贡献自己啦。但我觉得当我喺贡献自己或者服侍别人嘅时候，我都攞到某一啲我渴望嘅回报，其实系更大嘅动力。 因为好多时咧，我经历过做义工啦，初初你以为系去帮人啊，其实做义工过程里边咧，呢个心态咧你就会转化。因为我谂嗱，我帮你就其实我高过你，你低过我个感觉。但系到你一做义工嘅时候，做得咁上紧，你就发觉，咦，唔系我帮佢，其实我见到啲人咧，可能物质上佢会缺乏过我， 系， 所以我今日可以攞啲物质嘅嘢嚟送俾佢，派俾佢咁样。但系佢生命力咧。是令你赞叹， 系啊！ 佢喺咁穷嘅里边咧，佢唔会自怨自艾， 系啊！ 吓，佢仲系好感恩，充满笑容。哇！呢个你会令到你好惊讶，原来人生可以咁，呢个就丰富咗自己啊！ 快乐同满足指数常常都唔系嗰啲发达国家最高噶，反而嗰啲贫穷嘅人，少少都起嘢已经中意起乐，甚至佢哋可以将自己仅有嘅嘢同邻居分享。都可以愿意嗱，呢个佢咪有时更学会人生嗰种享受咯。 哇！我好记得我细个嗰时同我哥又好，同我啲好同学都好啦。嗰时有一种叫孖条噶嘛，真系唔够钱买一条雪条， 咁啊整 条 孖 条系啦，一剥可能一啖咧，你又觉得哇嗰种友谊咧，而家即系我都唔记得边个同学啦，不过你系好开心嘅咁啊。 所以亦都喺我嘅信仰，喺我嘅生命经验嘅当中，我经历被爱。嗰種無條件對我嘅付出同關心，令我感覺到我自己係更重要，更亦都因此我更願意付出，去讓別人都經驗呢個祝福。呢、這個就係我哋亦都如果係咁嘅時候，我唔覺得呢個世界會咁多撕裂咯。當我哋都唔單止享受，亦都去將祝福傳遞俾人嘅時候，我唔覺得我哋要用好多好極端嘅方式去互相。去處理問題咯，呢個就係我自己喺信仰經歷當中，亦都因為呢種被愛嘅感覺帶嚟我更新嘅力量。我經驗過美好，所以我希望活得更美好。 所以有時我哋做多少少嘢咧，就可以令到你身邊嘅人咧係好難忘同好開心噶啦。例如我其實舊年嘅八月十五就喺酒店隔離啦，咁但係到正日嗰日咧，我突然間收到酒店夜晚送嚟一個月餅，哇！開心到不得了。我哋聽首歌，許冠傑嘅《新的開始》。 再写新的一页，齐 是踏上新的开始，准我做多次，做多次，做多次，有新的开始。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国泰空姐感染群组再多三人初步确诊，当中两人在上月31号约早上8:50，曾经同确诊空姐妈妈在天后哥顿道陆田园餐厅小厨食早餐逗留约一小时，余下一个个案是其中一人的丈夫，检疫期间初步确诊，他们分别住在天后翠联阁和北角和富中心15座。当局晚上围封这两个地点展开强制检测行动。卫生防护中心披露，住在屯门并在北角上班的确诊测量师和该名空姐病毒基因排序一致，并透过测量师的八达通记录追查到他和空姐妈妈在上月31号早上约有15分钟时间同样在陆田园餐厅小厨用餐，他们并不相识，两者的餐台相距约一米。袁国勇调查后相信当时店内没有开先锋系统，空气只是循环制冷，可能因此导致传播。他认为本港暂时未有源头不明个案，但仍需收紧社交距离措施。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当日约有10名顾客，呼吁当日在有关时段到访食客尽快接受检测。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表示，因应政府最新的社交距离措施， M 家将会在听日至到本月20号闭馆，所有已登记在这段期间参观 M 家的人士可以重新预约其他日子到访 M 家。 M 家指定的预约平台将继续透过电邮和短信等方式通知受影响人士最新的闭馆安排。原定听日在戏曲中心所有表演和节目将如期举行，本星期五至本月20号在西九表演艺术场地举行的所有表演和节目就会延期或取消。澳洲和日本据报明日召开视像峰会签订协议，加强国防和安全合作。澳洲总理莫里森说，协议将首次为两国的防卫合作确立框架，承诺努力应对共同面对的战略安全挑战，并为建立安全稳定的印太地区作出贡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国与国之间开展交流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有助于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而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强调太平洋之大容得下地区国家共同发展。

死亡是怎样一回事，人没有死过又从何得知呢？但是生死问题属于人生智慧，提问不见得是毫无意义的。 作者引述日本哲学家三木清的看法，幸福和幸福感并不同，例如藉住饮酒而令到心情变好，那种感觉不是幸福，而是幸福感。又例如有些人认为入了好学校、好公司，过着富裕的生活就是幸福。但是三木清指出，那些是成功而不是幸福。三木清的结论是，自人类将成功和幸福、不成功和不幸福一视同仁以来，就无法了解真正的幸福是什么。 关于成功与幸福，作者岸见一郎指出，成功是量化的东西，而幸福是无法以量化来衡量的，属于质的概念。对当事人来讲是幸福，对其他人来讲不见得就是幸福。另一个要点是，幸福是关乎存在，成功就在于过程。至于成功是否达至幸福的手段，或者是见仁见智。因为世间上有不少人好成功但是并不幸福，但是亦都不乏有人看来好像好失败，其实是好幸福的。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幸福之书》，作者岸见一郎，由春天出版国际文化有限公司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欢迎大家咧继续收听星期三晚嘅广东广西，我系林以乐。今晚嘅嘉宾咧就系屈伟豪博士啊。咁我哋分享个题目咧就系新年更新。咁但系更新其实点样，即系如何先可以更新嘅咧？多多屈， 咁想就想啦，你想新咪更新啦。嗱，当然如果我严格一啲，从一个心理学嘅研究嗰度咧，我哋人生咧，即系我哋做人咧，有三样好紧要嘅嘢嘅。 嗯， 嗰三样嘢系每日都系嘅。一就是行为，二就是感觉，三呢就是你的睇法。 我以为是人生最重要的三样，就是吃饭、睡觉和去厕所。 那就不用更新咯。 什么都要更新啊，告诉 你。你植物人都是这样的，吃饭、睡觉。 你一吃那些东西闷的嘛，你会变的嘛，是不是？睡的时候你又每日睡的钟头又不同 了。你已经解释了我刚才讲的三样东西了。 嗯、 我们人是行为、感受和你的睇法。 嗯、 你闷的嘛，闷点来啊。闷点嚟啊？佢 感受啦吓， 感觉咁点解咁？点解你会闷啊？ 因为重复咯， 点解重复闷啫？有啲唔系噶，有啲人食成世嗰啲嘢都咁开心噶。 我唔信，佢梗 呢个系你嚟咯。你见到份早餐都话唔好送嚟啦。咁你系一个不断要变，你且你系读你唔系读声声话，你系咩啊？过度弱噶嘛？你系咪先？ 你知唔知我咧？我点咧？我今次真系好醒啊！讲俾你听，我就买咗支买咗两支，一支系香薰蜡烛上去， 烧喺人间酒店， 隔篱十四日啦， 系咯。 咁啊买咗上去，咁啊谂下可以到时万一嗰间房即系十四日住臭咗咧，咁点香薰蜡烛喺度熏下佢啊嘛咁样。我这支真系太闷啦，咁我点做咧？咁我因为我哋会睇下圣经啊，听下圣诗啊咁样，我就其实冇乜礼仪，我自己喺香港嘅，我唉闷得就系做啲礼仪，原来礼仪系咁样嚟噶，你闷得就系会做啲嘢噶，咁我就点支蜡烛，咁我又买一支好新嘅嘢，因为咧我就冇我知道火柴啲你打火机嗰啲上唔到机噶嘛。咁有一支好新嘅咧，系插电嘅，插电之后咧，佢就可以点蜡烛嘅。我买埋佢，咁啊个新玩意，咁啊点咗啲蜡烛咧，就自己闻下啲香氛味，安静一下，然后先至去睇下圣经啊，听下啲诗歌咁样。啊，我觉得过瘾呢、啊這个，因为 咁大个未做过、 啊， 咁对我嚟讲一个哇好新嘅经验，咁、啊、突然间冇咁闷系。 咁、啊、你咪睇到人个转变啊！我头先讲啊，人几个动力啊嘅来源啊嘛，一就系行为。嗱，你做啲嘢啦，你做嗰啲嘢啦，你刻意嘅你嗱呢、這个你嘅方法啦，未必系真系个解释啊。礼仪系唔系咁嚟咧？呢、這个你系顶唔顺。 我讲紧我嘅礼仪系咁嚟啊！ 即系你顶唔顺，所以又咁啦。但你已经讲一样心理学嘅重要就是你做一啲嘢，然后你嘅感觉已经唔同咗啦。透过你做啲嘢，你会改变。喂，所以喂，我哋唔理你明唔明，你做啦。或者你而家好闷啊，落街行个圈咯。 同埋咧嗱，喂，我隔篱啊，落街落唔到啊，你明唔明啊？ 我咪讲紧，我咪讲 咁 点 咧？嗰、那个困局咧就系、是、啊，卒之后我发觉咧喺内地咧。你一定要懂得两者弟的， 是 一个叫淘宝者，一个叫顺丰快递， 是不 是？那你就上去淘宝，那又买东西，因为你实在有些东西要买，那又用品。啊，你觉得自己就已经穿越了这个房间呢，出了去了感觉。 是 的。还有你每天收那些快递入来的时候，你觉得啊，我就跟我世界有些 connection， 即是有个联系在这 里。是那你是在做一些东西咯。所以呢个世界嗱，你摊喺度，你唔喐手指都唔喐一下，你点见想自己有更新呢？但你唔理点，你做啲嘢啊，你甚至好唔开心，落街行个圈啦。嗱，我啲病人喺我嘅辅导室突然间喊得好紧要，我知好简单，我哋唔好耷低头喊啦，你望下我啦。我哋咁样喊，你转唔翻出嚟啊？你望下我啦，然后佢望翻我，同眼神接触翻。 佢就翻翻嚟啦，系嘛？ 我然后我话不如起身啦。佢要翻翻嚟咯，因为你耷低头，你喺度转圈嘛。嗱，做好少少嘢啫。喺我房同佢行几步，佢心情已经唔同咗啦。嗱，原来我做啲嘢就影响佢心情。我哋有嗰份动力咧，嗱，好似个齿轮转动紧啦。我心情好啲，我又更愿意做啲嘢。然后我可以有新嘅睇法噶。我哋个个人都识听噶啦，半杯水。靠坐得半杯水都仲有半杯水、啊 嗯、 你听不听到这个就是我们有时去看，所以刚才说好闷的东西，这是你的看法而已，是你的感受而已，可以吃也不闷的，有些人成世都吃那些东西，都是喝豆浆做早餐的。 但我有个朋友还聪明，我告诉他原来他、入去酒店的时候就他说、我要个 twin bed， 就是那些双人床，两张单人床那些。我为什么 每日瞓一晚， 因为14日啊嘛，老友，我呢一张床瞓七日，跟住嗰张床瞓七日，咁咪唔使换床单。我觉得即系嗱，佢突然间有一种新嘅感觉啊！你而家瞓咗七日喺间房嘅左边，咁另外嗰七日就瞓喺左嗰间房嘅右边啊，去厕所近咗四步啦，咁样你又觉得嗰个生活系唔同咗嘅，系少少改变就令你唔同咗。 当你做咗一啲嘢，嗱呢三样嘢系互相牵连噶嘛。我唔理你由，即系三个门口入间房，我唔理由边个门口，总之入到咯。嗱、 嗯， 我试下唔同嘅睇法，我试下同自己讲：，喂，变啦，你都成世啦，系咁啦，变啦。个睇法唔同咗，或者你将啲你以前嗰啲好嘅嘢仔细谂下，喂，唔系对我咁有益啫。食烟我肺黑晒噶啦，咁、或者咧，你咁样嘅时候咧，你肯唔同嘅睇法，唔同嘅睇法咪唔同咗感觉咯。所以。可以跳楼机吓到震噶，亦都可以好兴奋噶，系咪？好多时候即系好多机动游戏都系自己攞嚟战噶啦。 后生嗰阵时玩机动游戏啊，即系追求刺激嘅，呢个系真嘅。咁到年纪越大嘅时候咧，又发觉喂，唔好攞条命搏啦，万一一嗌就喺上边。pass away 咁即系无谓啊，系咁样，咁你就唔会玩。 所以我同我太太，当我嘅信念，我认定咗呢个人，我要同佢一生厮守。 嗯， 于是我对佢感觉良好啊，系、咪？你成日想转，你成日想转，冇一个顺眼噶啦。嗱、我因为我认定我感觉良好，然后我又乐意同佢做啲嘢、啊。我哋一齐散步，我哋去买嘢，我去买餸，翻嚟讲下，咦，今日买啲嘢真系几好食，煮咗点？你睇唔到都系从呢几样嘢行为啦、感觉啦，同埋你嘅睇法上。 所以其实我哋每一次新嘅一年开始咧，有一啲嘅愿望咧， 有啲人话：，唉，做乜啊？咩愿望啊？到年底都做唔到。其实我觉得唔系嘅，呢个都系一个仪式嚟嘅。呢个仪式就系你有一个愿望，就带嚟咗一种改变嘅可能性。系啊，你冇愿望咧，你就年年如是，咁你就真系闷到抽筋啦。 同埋咩叫做唔到先？ 咁好多时啊，啲愿望太高嘅。 会即系冇啊？你会唔会谂下系好似一即系？在一个过程的当中呢，我想现在现代人太不懂得享受过程了。 是。 我仔一回来就问，今天输定赢， 嗯。 刚才运动会输定赢，一回来就问做中方未，为什么不是问今天运动会好不好玩，嗯。今天歌唱比赛 我哋得你好不好玩，你拿个奖回来给我是不 是。所以我新年新愿望啊，去到年尾我哋回转头真的做不到啊。但问下自己做唔到几多咧？做到几多少做唔到？可能系七三二八嘅噃。我做到两成。 因为有愿望个好处咧，就系到年底你回望做唔到啊。头先你话我做到七成咯，或者做唔到七成，做到三成咁计啊。喂，我就有赛后检讨啊，起码系咁啊。 而啲三成都俾到我美好嘅祝福噶嘛，我哋有着数噶嘛，有营运噶嘛。我哋唔好睇嘢要十成先有效果啊。 系 呢个世界有几多嘢十成咧？ 系你谂住减十磅嘅，到年底减到三磅都好啊，减咗三磅。 喂，三磅keep 到三磅几好噶啦。 原来唔系到年底减唔到三磅，增加多三磅。 仲有啊，嗰三磅就系个成果啫，但系个过程咧，我立志要学画画。喂，到年尾梗系唔似赵少昂啦。咦，不过我都几过瘾波咁，系咪？系咪可以咁样啊？我要做运动，我要，咦，我真系跑唔到马拉松，但系我一个星期，我其实我可以一口气跑到五公里咯，咁。咁呢个咪就系嗱，你有行为，你感觉良好啊，慢慢你嘅信念亦都改变啊，健康系好嘅，运动系好嘅。喐系好嘅，咁咪更大动力令到你达成个目标。 所以有愿望咧，就会有一个叫做目标啊。有目标咧，你为咗达到个目标咧，你就开始有动力要做一啲嘢，同埋嗰个动力系一定嗱，嗰个愿望因为你一定要有啲改变，你先达到嗰个愿望嘅。你唔每个愿望就系、是、今年好似旧年咁。餐餐都大鱼大肉咁，我呢个唔系叫愿望啦，系咪啊？即系你一定系嗰愿望本身会有啲嘅新嘅嘢嘅睇法同新嘅目标放喺前面，咁你就有动力去改变。 而呢个动力令你感觉良好啊！你感觉良好，你又更加做，而更加做，你又带翻出嚟，令你感觉更加良好，又更肯定自己嘅目标同方向同信念。你睇到系互相一路路呢三样嘢系。捆雪球咁噶嘛？问题我哋选择向上捆定向下捆噶嘛？你可以乜都唔顺眼噶，树都落晒噶，冇样嘢好噶，好唔成功啊！我都做唔到 CEO 啊，我做唔到咩啊咁。有时人生唔一定要做 CEO 噶嘛。 我咪撞个板咯，我俾你，我上去食嘢，唉，发觉我带咗啲午餐肉上去啊，咁发觉原来午餐肉咧唔煎系好难食嘅。又冇刀啊！哇，成嚿午餐肉，你真系嗰餐真系痛苦啊！食到，唔好上网订呢个嘅渣甸鱼， 系 罐头渣甸鱼， 点知 冇罐头刀啊！ 渣甸鱼好特别嘅，真系 好奇怪，其他所有罐头都可以有， 好得意啊！ 油浸 吞拿鱼啊，嗰啲咧就可以就搣盖噶嘛， 唔得噶，渣甸鱼系冇噶，咁点咧？咁你真係望住嗰三罐餐券真係傻咗，你又卒之咪又要上網訂罐頭刀咯，又要等多三日。咁嗰三日望住嗰餐天魚咧就，那個感覺就出現了。 冇望梅止渴呢樣嘢 嘅 咩？ 冇嘅，冇呢回事。咁就諗緊用好多方法，有咩辦法可以開咗佢咧？如果冇罐頭刀都係諗唔掂，諗唔掂都係焗住要等。 咁你諗？ 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 冇結果 嘅。唔係，係一個好嘅經驗啊！對我嚟講，原因係就話、哦，原來你可以望住一啲想食嘅嘢等三日。 咦，咁我哋减肥应该好有盼望成功喎，望住啲好想食嘅嘢， 但系等三日，好 嘛？咁你等得到咪系咯？喂，呢个亦都系心理学常常系帮我哋处理焦虑同改变，叫 D&D 啊嘛。D delay and distract 啊嘛。 咪初初焦虑噶，初初焦虑就系你要谂尽办法，喂，我点样用牙咬开啊，用手搣开啊，咁样，即系好多焦虑噶。但系，算啦，都冇办法啦，等啦。咁你又真系好忍耐咁等我半 日到。即系好努力地延迟你嘅挫折感，或者延迟你嘅愤怒，或者延迟你嗰种发脾气。 嗯。 令到你減低焦慮，然後你又揾啲嘢去 distract， 即係分散你注意啊！你原來就可以忍受到好多人生好多唔同嘅嘢。 嗰個 distract 咧，我就係點樣做呢，就係研究嗰個嘅沙甸語咧，究竟啲文字寫裏邊係啲咩嚟嘅？我從來唔睇嘅嘛，不嬲都。 呢個已經係 distraction 啦，分散注意啦。呢個係要我哋治療呢個嘅強迫症嘅一個好方法啊嘛。 咁但係結果係咩呢？結果就係咧，三日後咧，罐頭都嚟咗之後咧。我哋即刻急不及待开，得唔开得，因为未食饭啦，咁啊等食饭开咗之后咧，哇！第一啖咬落去，觉得人间极品啊！等咗三日，所以我有啲嘢你系有一种更新完咗，得到个结果咧，系一种新嘅经验咧，系会俾你一种好强烈嘅满足感。 系咯，而因为你喺当中亲自嘅做过啊嘛，嗱，所以有啲嘢，所以我咪又去翻头先话，做义工嗰啲人好少沉溺噶噃，佢做过啊嘛。又睇到啲嘢改變啊嘛，睇到佢做嘢帶嚟周圍嘅影響啊嘛，佢點解要坐喺度對住個 mon 係咁撳仔，乾絲咁撳一日咯，係咪？所以其實打機係好辛苦噶嘛。 打機辛苦，但有咩唔辛苦咧？ 唔痛咯。 啊、 你見過人上堂辛苦一陣會猝死咩？ 我唔會 讀書上堂，但你看 老師會。 看报纸就 是那个老师会死辛苦到 他不是上堂去教书嘛我是问你上堂没人上堂痛苦到猝死的但打机有人猝死的嘛你耐不耐就总每年都有死的人就是打机心脏衰竭嘛、 嗯、 所以我们是不是慢慢找到些更美善的东西呢那个婆婆见你做完义工探她那种笑容你或者去服侍人想了些东西去怎样帮到人的时候哎、或者你捐完血你发觉这个世界有人因为你做这件事他延续到生命、哦嗯、是不是满足过按了个掣输了再来过又 game over 又再来过那我想这个就是人生的方向啦、 嗯、所以其实人生我想在每一年有一个终结有一个新的开始对你和我都是一件好事、嗯、因为大家都开始想一下啊、我是不是好像去年那生活呢定因为要有些改变呢如果改变的时候我代价会是什么呢我又会计划怎样呢那个人是即是不同了的整个我毛都不同了。 Yeah. 啊、那我就觉得呢件事呢是好事那大家继续呢、yeah. 在新的一年里面呢就是要继续更新。啊 oh.咁大家一个好嘅开始，咁啊，虽然呢个疫情都可能严重，但我希望今次都能够真系大步揽过吓。如果唔系咧，就要可能要挨多三个月至六个月。 大家都努力， 努力啊，努力去，即系我哋香港人已经好努力噶，咁继续努力。咁啊，听晚咧就将会有邓达志、黄伟康医生同埋系蔡子铭医师咧，有一个题目叫做《中西医与音乐嘅碰撞》噶。咁最后咧，送一首歌俾大家，叫《神》。队友好出名嘅 Anson Low。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一起走的那些路，彷徨或愤怒。回头同样感到，今天分开了的路途，明年话如何再共你互诉，不需自身孤独。从前有你这一对手。是零，曾同。 上对有志参背后，默契早已有。